济宁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，在满江亲自安排并指导话剧《血海》首场演出80周年主题文艺思想研究会，17号在平壤大剧院举行。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创作家、艺术人员、记者、编辑、科教机关的教师、研究师和学生参加。会上，报告人和发言者说，主体25年，1936年8月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中国扶松县满江亲自安排并指导话剧《血海》演出，它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是给人民揭示一条真理：只有斗争才是活路，并唤起人民奋起投入祖国解放的神圣斗争。他们还说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英明的组织和领导，把不朽经典名作改编为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的工作，树立了主体文学艺术的真正榜样。